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0集。暗害129很护短。常宁看着秦冉淡定的脸，他伸手按了一下眉心。 行，我给你。 宁海资历很老的一个人，业内知道他的很少。他成名的时候，秦冉都还没有出生呢。常宁有他的消息，秦冉知道的却不多。谢谢。秦冉朝他举了举茶杯，常宁瞥他一眼，又伸手把小曲子打开，跟着哼了两句，才开口： 有事情尽管找我，129不惹事，但不怕事。 他认识秦冉比其他人更早。常宁成名是在 F 州，后来金盆洗手，眼下对待秦冉跟看自己的亲生女儿没有什么两样。好。秦冉笑了笑。 哦，还有你之前查的事情有些头绪了。秦家的事情跟欧阳家有关。那欧阳家不简单，你应该也知道了。 常宁了如指掌。 以你现在所处的位置，程家那小子，不说他，他是没问题。不过徐家要注意，马斯家族对徐世颖来说不算后盾。 秦冉抿唇，脸色变得严肃。了解。徐校长一直担忧他的安危，秦冉也帮徐家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。但听常宁说的，徐家怕是要成为下一个秦家。 巨鳄他过两天就能到。 常宁哼到一半，又想起来一件事。 哦，到时候啊，让他直接找你跟何晨，有什么事直接吩咐他。 常宁金盆洗手后就不太喜欢见血，但巨鳄可以用来当个打手。常宁完全没有半点心理负担。129这五个元老之间都有着过命的交情。可以这样说，这五个人不管是哪个出了问题，其他四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。毕竟道上孤狼护短也是出了名的。秦冉拿到了信息就站起来准备离开。常宁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由开口道： 女孩子还是少见点血。 嗯。秦冉敷衍地嗯了一声，他又想起来什么，懒洋洋地朝背后挥了挥手。最近不接单。 知道。 常宁随意地开口道。徐家，徐老爷子坐在大厅里见欧阳威。徐老爷子不动声色地看着欧阳威。 冉冉，不瞒你说，冉冉是我唯一选的一个继承人，这一点不会改。 欧阳威没有喝茶，只是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笑道： 是吗？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了。 他说完直接出去。徐管家把他送到了门外，直到坐到了车子上，欧阳威才沉下眸光。他是真的想不明白，京城这些家族的人都是怎么回事。程温如没有道理地护着秦冉，徐老没有道理地也护着他，尤其程俊。欧阳威指尖掐在掌心。好半晌他才打了个电话，电话响了几声被接通，他恭敬地开口： 明老，我见过徐世颖了。 好。欧阳威走后，徐家大厅坐着一批人。徐二叔有意地看向徐校长： 徐老，这欧阳威是什么意思？他跟秦小姐…… 应该是针对冉冉。 徐校长眉眼沉着地说道： 无论如何，冉冉研究院继承人的身份不会变，这该是他的。 他谋划了这么久， M 州的关系也找到了，就是程俊那边出了点问题。 几十年前他不敢冲，这么多年过去他羽翼渐丰，该是情染的，徐校长不会有半点退让。 最近好好看着冉冉那边。 徐校长看向徐二叔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心底有些不安。 有情况立马告诉我。 是。 徐二叔看着徐校长欲言又止，他心底也有些不安，但又说不上来哪点不安。当天晚上，徐家又有一队护卫队出现在亭栏。两日后，研究院的资料很多，秦冉来了这么多天，查了不少编年史，找到了不少129都没有的资料，但大部分都跟研究有关，他只能从研究结论中推断一些。秦冉把一份资料扣上，准备回去找程俊问问。他刚把资料放好，就收到了巨鳄的消息，言简意赅的消息，他已经准备出发了。秦冉拿出电脑帮他遮掩了一下行踪，这才继续自己的实验。 小师妹。 叶师兄从里面拿出来一份报告递给秦冉。 这是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，你晚上拿到徐家询问一下他们的意见。 秦冉伸手接过来，这是徐家要拿到 M 州市场的研究品。他颔首，行。因为长宁的话，他也有些事情要找徐老爷子说清楚。晚上依旧是程水程木两人来接他，秦冉先去徐家。 老大去见程土了。秦小姐，等你回去，程土差不多也到了。 程水想了想开口道，嗯。秦冉微微颔首，对巨鳄的死对头程土，这两人都要来京城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停在徐家大门前，秦冉直接进去找徐校长，见他的却是徐管家。徐管家对秦冉十分恭敬。 秦小姐，老爷子去接小徐少了，你要等他吗？ 不了。秦冉点头，他把研究资料递给管家，又叮嘱一番才离开。秦冉离开后，徐二叔才有些焦急地开口。 您忘记了秦小姐在 M 州角斗场待过，您怎么不跟她说？ 徐管家抿唇道。 说什么？说老爷子因为不想撤去他研究院继承人的身份被人暗害。你以为以他的性子，他会去做什么事？直接找上欧阳威？老爷子跟秦老爷子保了这么久的人，我才不会让他跟欧阳威杠上。联系小徐少，让他回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